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满日。 今日2022年9月19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咧，所有嘅新游 ACG 新闻全部都系游戏方面嘅。好，咁入咗附文先，就演员声优就水野龙司就过世。咁佢主要做即系主要演员出身嘅，亦都系就配参与过蜘蛛服个配音，咁啊叫做系声优啦。 啊，即系佢就都会做一啲趣题啊，各类佢都会做嘅，都系嗰句啦。嗰、那个年代啲演员系其实都有时会参与啲其他啲配音啊，嗰啲工作都会做嘅。 奇云有佢有配过奇云啦，奇云啦，都陀都配过嘅、 啊。但系通常都系唔系啲好，因为佢系 阿叔嚟角色嚟噶嘛，配老豆啊嗰啲啦， 所以都系配角嚟多啦咁样。 咁好啦，跟住动画化消息就系、是、玉庄松嘅芙莉莲就动画化决定。 每一次呢个名字我都系会读到一粒粒球一嚿球，唔好笑杰特，因为真系好难读，即系佢系好冇谂过中文要点样读，但系套作品本身系的确几特别下嘅，即系如果你讲啲咩奇幻冒险啊嗰啲嘢，佢系讲嘅系打到魔王之后嘅故事嚟，一套几独特嘅故事啊，当年喺新地连载嗰阵时候都已经系有啲。反响的咁啊，今次终于动画化啦，咁啊，应该会可以有多啲人睇到呢套咁都几独特嘅作品嘅，咁啊，咁大家睇期待下啦。 好啦，跟住一套咧就系敲碗敲十几廿年嘅作品，结果最终再拍续集啦，就系Constantine 魔间行者中文译做，即系其实李维斯做猎魔使者嗰套，咁咧。当时拍咧，就拍系评价非常之好嘅，但系就一路啲 fans 一路希望拍续集啦，结果拖嚟拖去都冇反应，终于华兴就宣布批准啦，而且所有嘅阵容即系台前幕后都系嗰班人嚟嘅。 之前嗰铺嘅电影版系2005年嘅事， 系咯，十年 啦， 系啊， 真系就嚟廿年啦。 即系当时系好高评价嘅，我自己我又睇，我呢度睇非常好睇嘅，我系唔明点解而家拖，即系华纳系拖，因为黑博嗰句就系、是。华纳你好心啦，你一系唔掂嘅嘢佢拍埋一大堆，掂嘅嘢咧唔知摆咗喺度唔知做乜，即系我成日想讲，即系费事啦，即系不战就系、是、你班电影宅成串咁 Marvel 啲片越嚟越烂，挑探多人有片都俾你睇啊，你 DC 片都冇得俾人睇啊，屌！好啦，咁串完佢之后就讲下又另一套新预咗佢有二期嘅，完全唔意外。恋上换装娃娃。 即系佢红到咁嘅地步咧，就算原本冇二期嘅决定都会有啊。而根据佢个制作日程嘅话，似系其实原本冇谂住做二期嘅。咁但系佢咁红啊，梗系唔可能唔做啦。就算原本冇都要整出嚟啦。而且个故事未完噶嘛，咁啊后边都会继续有嘅。其实个动画喺度。中间三四话咗，已经听到有人话应该会有二期嘅，咁都好正常啦。即系咁时间未定噶，只系出咗期或者，所以我相信佢原本应该唔系真系有二期嘅咁样啦。 咁就最后补充下乜个网络嘅讲法就系、是、对阿泽好嘅辣妹系唔好妄想啦。呢、這个系好多辣妹嘅讲法就系、是、边有会对阿泽好嘅辣妹啊？发乜妄想啦？好啦，嗱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咧就 FGO 嚟嘅，算系游戏新闻嚟嘅。咁咧 ，FGO 就上个礼拜三就实装咗新活动新邪马台角，唔好吐槽佢嗰个剧情，因为呢、這个净系想呢个有排讲嘅。咁今次咧就实装咗五星嘅千里幽。咁我咁呢条新闻出街嘅时候咧，个剧情已经完晒噶，咁我都唔怕穿桥。今次千里幽咧就同出最上二光嘅女驅姬就二合为一，所以咧顺理成章女体化。呢、這个唔系重点，而系。战国鬼才传因为千里幽实装，即刻将佢千里幽嗰部分嘅剧情免费俾你睇， 即系82话到92话， 系啦。我心谂哇，你都识做生意。 我又唔系好信会有人因为咁而走去睇埋落去，你咁样中中间间咁俾十话出嚟，即系 好怪异啊！因为千里幽嗰段，因为千里幽嘅部分其实啱喺只唔卡好卡窿嘅位置，佢喺正中间，因为千里幽嘅段时间，因为战国鬼才传系由。古田织部仲系做咗信长条靓开始，去到而家我已经唔知完咗未啊，因为冇追耐太长。去到关完之后嘅，咁佢嗰段时间去到关千里有赐福事件，就啱喺正中间嘅位置，唔嗲唔掉， 所以我想是 gimmick 或者是个作者本人或者是编辑中意 FGO 多啲咯，即系多过佢真系想去推广套嘢。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其实算网络热话嚟嘅，迪士尼真人版《美人鱼》仍然三年唔要上映，Halle Berry 就出现唱经典绝曲，呢、这个唔系重点，而系大家一睇嗰个官方宣传图，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哋应该去注重下海洋环保啦。 我都系同一个反应，就系、是、你睇下呢几十年嚟个海洋污染几咁严重。 美人鱼变黑色啦。 嗱，我咧虽然呢一次我就相对比较明白，因为佢唱歌系真系好听嘅。咁你美人鱼都系，毕竟唱歌系为重噶嘛。咁所以揾个唱歌唱得好嘅，咁又唔系真系好夸张嘅。不过就即系点讲啊？难免到画面上有啲违和感啦。我最多咁讲噶啦。如果唔系有俾人闹噶啦。 超政治唔正确嘅，反正我又唔系乜大台咁讲啦，就系、是、即系咁。美人鱼咪靓噶，你唔系唱歌其实唔系呢方面就系、是、你。如果你系嗱，如果你系舞台歌舞剧百老汇嗰啲冇所谓。特别歌剧咁，讲真歌剧啊，几时真系会呢个靓女出嚟唱女高音啦、啊？全部个个大山婆嘅，呢样同埋舞台剧呢样戏同观众距离，大佬你电你嘅四 K 八 K 大人幕，然后你女主角唔靓好蚀底噶，你宁愿唱歌唔掂，但佢靓，好过唱歌好掂，但佢唔靓。 嗯， 而好即刻薄讲句就系、是，有啲黑话讲句就系、是，而家唔系佢黑唔黑，而系佢唔靓。如果你揾蜘蛛仔嘅女朋友蜘蛛女朋友咧，佢做女主角，咁冇问题，因为佢靓女啊嘛。 嗯， 但系佢唔靓女啊嘛，依家先死啊嘛。 咁啊，呢个就动画嘅优势嚟嘅，动画你真系可以搵个歌姬出嚟唱，即系甚至佢正常配音的时候搵个第二个人配音，而家好啦，好兴噶嘛。又或者个角色本身就为佢配度身人做嘅。 阿杜咁样咯。 咁就冇问题咯，但系呢套嘢系美人鱼，系一套个故事全世界都知点样行、点样做嘅作品嚟啊嘛。啊，不过算啦，迪士尼系中意咁样啦。 不过依套近福佢条 trailer 系疯狂地播放，虽然大家播放纯粹系好猎奇心态。 咁样唔一定嘅，有人听歌嘅，算啦。好，咁啊，跟住又真系游戏同漫画相关嘅消息，点解我会咁样排？其实因为咁样，咁啊呢个 Anse 系啦，李一田同漫威合作嘅 Marvel Wolf of Heroes， 即系之前系咪讲过佢要缩减啲嘢嘅，缩减佢就规模，然后又缩减一嚟又开几个新窿，呢、这个就其中一个新窿。咁啊，但系可能佢觉得同 Marvel 合作比较稳阵之类之类。咁毕竟佢嘅成功最成功嗰样就系同 Pokemon 合作啊嘛，大家都记得噶啦。咁、但系我自己个人睇咧就唔睇好呢套嘢，同 Pokemon 唔同，因为呢套嘢点讲啊？佢个世界，因为佢嗰种模式系每一只系每一只啊，佢出呢档嘢出嘅每一只游戏都系咁样噶，个个嘅基本架构都系咁样。真实地图入边有某啲点，你去打佢或者收集佢，如何那样系咁样嘅。咁点解 Pokemon 成功系因为佢同个世界观结合良好？点解哈利波特会扑个街？因为同个哈利波特结合唔好， 沟埋啦。 咁同 Marvel 超级英雄，我好难想象佢点样可以好好地咁结合啦。虽然暂时不知口分嘅地方就系、是，我唔知佢可唔可能话可以比超出我想象地可以好好地同佢结合。但系我真系想象唔到佢哋可以点样好好地去结合。我觉得只会系另一套哈利波特咯。哈利波特好似收咗皮未啊？呢一刻好似未收，但系收皮消息出咗啦吓。之前我哋新闻有提到，我觉得佢迟早都系咁样嘅啫，唔会玩到好耐。你冲住个 I P 名气系唔会有好大加成，重点系你个世界观同个玩法要结合到，而你个玩法次次都唔捻变嘅话咧，你系只能由佢选个适合嘅故事、适合嘅 I P、适合嘅世界观车落去，先有可能成功嘅。而呢只嘢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咪暂时睇住先啦吓。 总之就祝佢好运啦，就咁讲啦。 好啊，跟住就系啲同游戏得少少相关嘅消息咁啊。 一间 EVJ 厂，我其实唔好知呢间 display 卡厂嘅，唔好识佢嘅。 因为香港冇代理，通常我哋叫开大哥，因为佢喺之前挖矿嗰阵风潮嗰阵时咧，坚持原价出售张卡。虽然你要抽签，所以要排队抽签，但系佢个系唯一一间厂喺嗰个时候正价出卡嘅，其他全两部自己攞去炒又有资，自己加个天价又有资，所以大家都叫喺台湾嗰边咧都叫佢大哥噶啦，因为台湾先有得代理，我哋香港冇啊。虽然香港都有，我见有少数会翻到佢啲水货嘅， 咁啊，大哥咪有输啦。咁啊，佢就话四零系开始，即系四零系就嚟出噶啦，已经见到一啲物理样板啊之类有出嚟啦。四零系开始唔会再同 Nvidia 合作。咁佢喺个发布消息嗰段片入边咧，就同时讲到，因为咧咁啊，始终大家都叫做一夜夫妻百二蚊啦。咁佢就话佢唔会因为咁而投过去对家嘅，对家指 AMD 啦。咁点解唔会受佢 Intel 咧？咁啊唔关你百二蚊事咯，系佢关于啲 Intel 嗰个嘢就太难搞啦，我哋放弃。但系呢档嘢一最最得意嘅地方，啲人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呢档嘢仲有其他业务噶？系有其他业务嘅先讲。而且最恐怖嘅地方系，佢有七成嘅业务系 display 卡嘅，有两成嘅业务系火牛嘅，剩翻一成业务系其他嘅。佢火牛嘅毛利啊，系 display 卡业务嘅三倍。佢用 20% 嘅人手赚咗你 70% 嘅三倍。咁你唔明白点解佢 cut 捻咗你啦？基本上赚嘅全两部跌落去 Nvidia 度。喂，喺抗潮入面咁好卖，出一张买一张，躺着赚嘅状况之下，你到呢都系赚唔到钱嘅，你都系俾阿老王食晒嘅。咁你玩捻包佢啦，我唔玩啦。 系咯， 就系咁简单啫。其实因为其实其他厂都有，都系苦不堪言嘅，就系、是、好似表面上好似好风光，实际上赚嘅钱大部分都俾 Nvidia 食晒。咁样嘅情况下，佢话我唔捻搞啦，反正我 cut 咗七成嘅人手，即是代表我 cut 咗七成嘅成本，但系我赚嘅只系少咗三分之一咯。喂，我啱数，我又调翻转， 计条数，点又着数添？ 系啊，佢入边就话佢会直至保养期结束都继续会帮你保养嘅，咁佢有备本啊嗰类嘢噶嘛，话佢现有库存，我虽然我唔知 display 卡仲有几多库存啦，会继续卖嘅，咁就咁样咯，所以大家都系无啦啦，虽然个消息好突然，但系听翻就系好合理喎，即系咁样咯吓，不过就同香港嘅关系比较少，因为我哋自己冇代理，所以其实我系有一张佢嘅，应该系7760左右咯，好耐之前嘅一张旧卡，我系有张有过一张，咁啊好啦， 咁俾人套亦不过就做就系佢个名叫 EVGA， 而家冇咗 VJ， 系咪得翻个 E？ 好啦，一睇一睇就吓，你间厂叫 EVGA。咁而家唔卖 VJ， 咁咪得个 E 字，咁 E 系咩意思啊？ 算啦，咁跟住一个咧就其实都第一大消息嘅，不过就因为早就预告过，而且延过期，而家终于实行到，所以就唔算好突然嘅新闻啦。咁样就系、是、以太坊完成咗个交接啦，咁就由以前工作证明去到后边，而家用呢个权益证明。咁最大嘅影响就系佢唔会再俾 GPU 挖矿了。呢两个消息咧，系咪有关呢？其实可能系噶，即系因为呢件事，即系佢会咁样总之唔再侵 GPU 玩啦，咁样你咁样理解啦。呢件事本身啊，其实神早预告过啦，本来系今年七月去完成去做嘅，但系后屘又话技术搞唔掂啊，嗰啲未搞掂，所以就延期到而家，就终于完成咗啦。咁嘅情况之下咧 ，display 个需求会突然间暴跌，而且四零又准备嗌要出咯。呢个是一个完美的退出时间点嚟嘅，咁所以点解人哋大哥会喺呢个时候咁样退出，咁都好合理嘅。咁以太坊嗰度完成咗交接啦，当然有少少震动啦，咁佢跌咗 20% 左右，但系以加密货币嚟讲 20% 湿碎啦，即系定啲嚟，真系技术性调整啫。 崩盘。 唔系我有讲笑，你真系喂，你跌一半都只不过系日常嚟嘅咋。你有啲咩冲水草动啊？ 你睇之前月球币嗰种跌法，都系咁样啦。 唔会，即系以太币，毕竟都系呢个全地球第二大嘅加密货币，而且仲要系比 Bitcoin 其实健康好多嘅，各方面嚟讲都系。 不过都系嗰句啦，投资系有风险嘅。 最紧要系我呢个用挖矿去作当暖炉嘅 plan 已经冇咗啦。因为佢其实最重要系点解要咁样去转换咧，就系为之前做嘅工作证明咧，其实会有大量非常常之大量嘅运算效能系消耗于一个毫无意义嘅地方上面嘅。咁佢只系令到你之前都讲嗰啲区块链啊嗰啲相关技术，我唔喺度重复啦。总之佢只不过系令到好难去 更改、竖改嘅啫。但系呢件事并不是一定要咁样做，唔一定要用工作证明去做嘅。咁佢成功就搞到用权益证明去做到呢样嘢。咁咧，其实佢可以悭，佢根据阿创办人阿石奇小姐讲，佢就可以悭咗 99% 用于挖矿嘅电上边嘅。咁呢个对地球嚟讲都不失为一个好事啊！你唔好讲笑，净系呢一个嘅改变啊！相信会令到全地球用电少咗 0.2%。唔好以为 0.2% 好少啊，大佬。0.2% 非常上之巨大嘅能量嚟啊。佢呢个转换系悭咗好多好多电㗎。亦都悭咗我哋唔再要需要，就算下次你啲咩加密货币升到点都好啦，都唔会再刮影响我哋，我哋唔会因为咁而买唔到 PS5, 买唔到 display card 㗎啦。 唔紧要。反正而家你唔买 PS5 嘅话，你都唔谂住买噶啦。 啊，而呢两个新闻咧，就会一夜之间，虽然其实之前预咗啊，所以你见啲加密货币同埋矿卡都可以跌啊嘛，系一夜之间有一大惨嘅算力同矿卡系无处可去，咁啊啲人开始去试下挖其他货币，咁啊但系问题就呢个咁嘅算力咧，如果去倾去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加密货币都好啦。都会即刻冧档嘅，会变成你做咗好捻多嘢，但系都挖唔到几多嘢出嚟，更加唔好话，因为 Bitcoin 已经唔太可能用 GPU 去算噶啦，咁啊而家以太币又冇咗啦，咁剩翻落嚟嘅币全部冇咁贵噶嘛，咁即时代表住你嗰啲算力系会电费都交唔到，因为以太币咧喺跌完之后啊，已经系讲紧唔太赚到钱噶啦。如果你电费贵啲嘅话咧，好似呢啲咁啦，即系我系计紧咧，唔系话计紧我可以赚有几多钱，系我要倒贴几多俾佢。不过佢既然消耗咗电量，转化咗为热量，咁我开暖炉一样意思嘅啫，系咁嘅意思嘅啫。其实本来佢嗰个计划系唔系话佢真系会赚到钱嘅啦。而家要用 display 去挖以太币，唔系而家啦，系之前啦，就算佢未转换之前啦，都已经唔赚到钱噶，几乎系打和咁滞噶啦，睇你电费平唔平嘅啫。咁而家有講嘅係消失咗個誘因，大家啲人就唔會將啲能源同 display 卡浪費喺呢咁嘅地方上面，呢個絕對係一件好事嚟，所以短期內嘅加密貨幣升同跌完全影響唔到佢啊。 好啦，跟住咧就開始又係應該上上個禮拜嘅超大日任天堂史上最大遊戲最爆賣遊戲。Splatoon 3 頭三日賣咗345万， 係破曬任天堂，仲有。呢345日系净系日本国内实体游戏，未计香港，未计欧美，未计电子版，净系卖咗三，净系喺 三日咯，系三日啦。 而喺花米通里面咧，头两日就卖咗200万。 即系你可以想象呢个数，其实基本上就系物流出货速度咯。 总之就咩，市面上有几多数几多，据说唔少僆仔细路用家咧，即系玩家咧系买唔到嘅，即系系因为系俾大人抢晒啦，包括好似我在内，我又第一日破咗出去，而家就出现咗，而家咧就变成咗因为依几太多人，多人到咧就 是、个 server 系冧，成日冧 server， 成日冧 server， 成日连唔到线，成日 check 唔到，唔系佢唔系话冇人系，成日话俾知连线失败 connect 唔到，好简单。大佬，世界上边有个 server 同时应付超过300万一起上线嘅啫？ 仲要记住啊，啱啱300几万，啱啱讲咗系日本实体版啦，仲未计其他噶。嗱，而呢个同一个样嘅比率，同一样 Apple to Apple 咁比啦，同一样都系三日实体销售数，动心最新嗰只啦，都紧都系得188万啫，系好捻恐怖嘅事。而动心系最终破咗历嚟主机游戏嘅销售记录噶。即係當然，其實最終Splatoon 會唔會贏到動心咧？呢個係耐力戰嚟嘅，就難講啲嘅，就唔會話哦呢度贏到成倍，咁會唔會往後都贏到成倍咧？未必。 因為始終動心同埋 Splatoon 係兩個唔同嗰個 market。 動心係拉長，慢慢嚟，慢慢銷售，而且一段好長時間處於缺貨狀態。如果 Splatoon 係 keep 住呢個勢可以一路去到嘅，當然會贏啦。咁但係經驗話我知咧，就應該唔係嘅。咁啊，而且 Splatoon 有個缺點就係咧。好多人玩完攞上手玩完一阵就会放低㗎啦。因为佢虽然望起嚟好似好童趣，但係一隻非常之硬核嘅第一新射式游戏，第一新射嘅剑格斗游戏。所以呢係其实唔系个个都顶得顺嘅。 同埋应该讲，如果你系第一次入坑嘅话，稍等返半个月。因为而家好多就系咩呢，Splatoon 2嘅高手啱啱入坑，你会喺啲好低 level， 即系我头嗰两日试，我顶你个肺啊！你班捻样边个系新手嚟噶？劲到爆炸！ 咁全世界都系亲手啊！嗰一刻 系啊，好啦，但系通常等翻一头半个月咧，咁一班友咧就全部升翻晒上高阶嘅话咧，你就比较安心地系遇啲比较正常嘅对手啊！即系等佢，即系嗰阵就等佢诶，即系避咗班高，避咗班怪物先。 咁而且第一你等嗰阵嘅话咧，个伤快应该都会好翻啲嘅。因为我自己冇玩啦，我听啲 friend 讲，佢可以一场上线之后，诶，得我一个啊，一队人得我一个，成天人应该系四个噶嘛。 啊哇咁严重、啊！ 三个断线， 哦、 打条毛，打条卵毛。 系、哎、我成日都断线啦、 啊。系啊，所以佢我唔知佢会紧急噶，真系掉水花啊之类啦。点样佢一定会搞嘅，一定要执佢，等佢执好之后，你先上，咁咪冇咁咩咯，冇咁痛苦咯。 都系真系好玩嘅游戏系。 咁亦都有好多人玩咗两下就劝退啦，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可能系俾断线劝退啦，亦都可能俾高手弱到劝退啦。 啊，断线劝退劝退，因为断到我唔想开机住，好烦啊！你好似断过得又慢，断又成日断线，唉，都系算啦。等你嘅伤法好翻啲，我先上去啦。同埋而家我哋反应同埋呢只 game 又唔急嘅。仲有九月尾佢第一个祭典，一到祭典又系爆衰化嘅。 啊，即系虽然个祭典我就好捻想吐槽嘅，即系佢个题目系你去到无人岛要带啲乜嘢？三项选项系工具、食物、消闲用品，要拣噶咩，大佬？喂，之前嗰啲咩捉上你嗰啲嘢系真系好公平噶嘛？呢三样嘢，我谂一个正常思考嘅人都会拣工具啊。你冇工具，你有食物有卵用，更加唔好话消闲用具啦。当然你可以实际上最终暂时嘅选啦，最终依然系工具冇错嘅，但系最少竟然系食物，竟然有一大产品认为消闲用具比较有用。 唔系，好紧要食，唔系关键就系你有工具就仍然有食物噶啦，同埋食物食咗就冇噶嘛。 唔系啊，你 消闲用唔系，应该我就食埋消耗品，但系工具同埋消闲用品唔系消耗品。 都可以咁样讲嘅， 就咁简单啫嘛，系咯。 而如果入队嘅话咧，入咗去食物嗰唔系，入咗工具嗰队咧，佢都系讲呢个原因噶咋。我觉得喂呢样嘢唔系嗰啲差唔多嘅嘢，之前我拣嗰啲全部都系差唔多嘅嘛，不过唔同呢个做啦，咁啊睇下点啦。 唔系，总之就系、是、唔系放心啦。以前咧出因为以前出现过就系咩啊？太多人拣同一队，结果就变成咗就打， 结果要踢个。 而家就变成咗就是、即使你太即系话所有人都系话压到胜利，所有人都系工具，咁咧你可能你咧就会唔计得胜率，但系咧工具有嘅自己开闸，即系攞翻，但系咧个得胜率就唔计数嘅。吓，即系费事就系系咯。 咁佢之前都系会人少一滞，佢就有时人少嗰边反而会有着数啲。咁啊，咁样样啦，睇下佢哋到时点算先翻。 好啦，跟住就系巴比伦陨落啦。 好捻多人嘅话，跟住就系一个好捻少人嘅游戏。我谂紧，哇，屌啦声，你平均游玩人数4.1人，过去30日，我谂紧，哇，呢个数会唔会太过恐怖少少？曾经会有时间。是零人上线。 咩呢个游戏几耐之前咋？ 上年咋嘛。 哇。 即是 Elden Ring 几时出，佢两个同时出的 ,Elden Ring 同呢隻嘢巴比伦陨落同时出的。所以大家矛头完全都是指向咗呢个 Square Enix。即是你点睇都系你认为个错。 因为开发佢白金工作室搞嘅。我都唔觉得佢哋呢间公司搞游戏会差成咁。咁即系营运问题啦， 即系其实都系一连串嘅营运失误嚟，其实当初啲坏消息全部都系营运层面嘅嘢，唔系游戏本身好唔好玩嘅问题。而且呢啲嘢咧，呢类游戏咧，点讲啊？一旦冇人玩嘅话咧，个游戏体验就会非常之差，然后你就会唔想玩，咁啊令到更加少人玩，更加嘅体验更加差。咁呢个螺旋基本上好难去救翻噶啦，咁佢就终于宣布，2023年2月嗰阵时就会收，2023年2月底就会收皮啦，咁样。 不过好，不过庆幸就系白金工作室净系负责开发嘅啫，总之钱收咗佢，开发完之后佢就关咗。 咁 佢唔使蚀，佢冇蚀本嘅。 咁啊，手游天尊跌咗几多钱，咁啊，大家都心照啦。咁啊，系播算啦。呢个我相信应该系最后一次播佢啦，因为我哋其实播过呢套嘢好多机啊，但系每一次都系话播呢只嘢冇人玩，呢只嘢冇人玩，呢只嘢真卵系冇人玩。唉，算啦。但系另一只咧就唔系因为冇人玩啊，其实不过可能系佢计过。咁样会入着数啲啦，咁就系呢、這个崩崩俱乐。呢只 game 咧，其实喺日本系有一个好稳定嘅小众系玩紧嘅。咁第一句就系、是、其实都系类似崩崩崩崩 man 嘅，其实基本上系同一样嘅嘢嚟嘅，不过入边啲角色系女嚟噶啦。 第一句就系爆衫美少女炸弹人。即系又系爆顶顶女顶美少女爆衫咧，隐隐约现嗰种衰格嘢啦。 咁啊，当然啦，你佢虽然系咁样有啲似蓝可呢嗰种嘅爆衫法，但系当然都同蓝可一样系全年龄噶啦，最多系绅士少少嘅啫。咁啊，但系就即系督中咗唔少人嘅性癖嘅。其实我系几有兴趣嘅，啲我睇图就好有兴趣。先讲，我睇啲人画图啊，行路嗰啲嘢，而且扎得人本身，我谂大家都中意玩噶啦。咁其实成件嘢咧系好啊，但系佢最赶客嘅地方就系佢系逐场游戏收钱，你收钱都唔紧要。你仲系逐场游戏收钱嘅，即系你话 O K 400蚊、300蚊、400蚊，使俾大作急噶啦，去买只 game 买翻嚟买断嘅，之后我仲要玩到天昏地暗都冇问题嘅，咁都算啦。咁你要逐场收钱啦，就开始揿住荷包，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好似街机，因为佢呢个用式其实系参考翻街机嘅，如果好似街机咁样嘅话咧，绝对唔系你买一只加暗机会抌嘅钱落去嘅，呢个坑系好捻恐怖嘅。咁虽然啦，佢亦都会将咁样而家咁样，而家就宣布将佢免费。咁就唔系因为冇人玩所以免费，而系其实我相信呢个模式可能会吸引到多啲人嚟玩。咁佢亦都系同嗰啲货金抽蛋 game 一样啦，免费为游玩，咁啊收钱去扭蛋啊嗰类嘢。咁睇下佢会唔会有啲有部分游戏咧就咁样就叫做点讲啊，当回收资源回收啦，因为佢之前咁样呢个咁啊暴利模式就唔喐啦。咁佢睇下会唔会改个模式，可以再撑下咁样啦。 喂，跟住咧就一只游戏去。跟住咧，由游戏去美国化咧，就系、是、人中木村上电脑版。 啊，之前好似有提过噶，佢点解迟迟都冇 PC 版呢，就九成九系支持市嗰边嘅问题嚟噶啦。 梗系啦，因为有班就多力，有班就你用咧木村拓作个样，咁你只游戏一港版权 Johnny 真系特别麻烦嘅。佢喺业界最麻烦公司之一嚟嘅。 而且咧，仲要讲紧点解主机版咧？正明咁话，主机版佢 O K， 去到 P C 版唔得。我哋上次都讲过乜嘢嘅，再开始就系、是、因为你上到 P C 版会有无限咁多个模，所以你九成会见到阿木村全身赤裸、自如此女嘅样走出嚟。咁啊，佢哋觉得有问题，即系呢啲佢哋好保护人噶嘛。咁啊，但系而家就好似就让步啦。咁啊，因为之前讲话木人咗木村得两集。呢次伊美的记忆会是最后一集啊，都是话可能是因为 Johnny 嗰边唔肯啊嘛，咁所以呢次唔单止是你可以在 PC 上面玩咁简单，可能你已经冇兴趣再在 PC 上面打一次，但是亦都代表住佢未必斩断咗第三代嘅可能性啦。咁佢而家咁样开一开啦，最更加重要嘅地方就是佢有可能会出第三代，呢个对玩家应该系比较重要嘅事嚟嘅。 好啦，呢个阵间呢个喺 TGS 专题我哋会再讲嘅。 系啦，咁啊，跟住就系一个跟进嚟嘅，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咁啊，国村俾人查，咁啊，回咗屋企都俾人抄，咁啊，跟住下一步当然系 国村思念即系多灾多难，不过系抵捻佢死嘅。 咁个两兄弟俾人拉钩咗啦，而家就拉钩过啦吓，唔系今次净系 我讲法，我睇依家新闻第一反应就系、是、讲唔死，而家都笑到，我唔死，而家开紧香槟。嗱，因为依单嘢其实之前讲过就系国村，即系拣一个补充一下资料就系、是、国村奥运，咁国村为咗争取佢啲独立 sponsor 就贿赂佢啦，即系俾下钱啦。讲到明咧，心起浪就话咩唔可以有港男社，摆明就系咩有国村就肯即系施压就话嗱，唔可以港男社啊，我海族占噶， 排斥条款啦、 啊，系啦，咁心起浪条扑街咧就话到明唔俾港男社。好咯，而家拉紧咗人啦，讲唔正咩？而家讲唔正啲少到扑街啊！ 即系其实个奥运会搞成咁嘅款，江林世英都已经要开香槟啦。即系，好彩冇上拆船。即系，不过而家就唔单止上个国村，唔单止上个拆船，仲要入埋花厅， 抵你佢死， 都系抵你佢死噶啦。系， 所以咪话咯，屌日本搞咩？日本搞国葬，屌你尾咪一佢又唔停班有收黑钱，你班扑街。 屌日本系咁噶啦，你睇下识咩？ 系咯。 好啦，咁我哋去翻我哋东北方邻国呢个台湾嗰边同一单事啊，依然系其实应该算系跟进呢个连续剧。其实虽然好合理嘅，因为我哋上次提嗰阵时就系上次提系主想法啦，但系再之前就系提呢个天堂人个游戏骨子俾人告啊嘛咁今次我嗰阵时已经讲紧噶啦，丁特应该会攞住嗰个结果，反告翻佢嘅。咁佢咧就提起呢个民事诉讼嚟噶，咁啊求偿，佢当初抌咗落去嘅400几万嘅五倍惩罚性赔偿，佢求偿2000万，成为呢个消费者个厅啊，是但啦，身份拉得入边最高单次要求赔偿最高啱啱嘅数字。虽然呢个数其实系好难少，你谂下烂产赚咗几多钱，佢亿亿声咁赚，即系我咁样调翻转。 佢唔赔俾阿丁特，除咗面之外咧，就系赔得俾你，咁我随时会俾人夹体操纵噶。虽然我嗰阵时都会谂，我谂丁特会唔会搞晒体操纵啊？咁啊，结果可能佢觉得夹体操纵麻烦啦，定系唔知乜嘢啦。总之佢就净系佢自己佢去赔嘅。咁虽然啦，如果成功入咗嘅话咧，应该就有集体操纵噶啦，或者系各自加埋去嗰个，我唔知台湾俾唔俾集体操纵啊？因为香港唔俾嘅。咁总之就佢而家就攞住黐系。有咗呢个结果啦，同律师倾完，而家我哋同你攞钱啦，即系咁啊，二千万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大数目嚟噶，你唔好以为二千万好捻大嚿，二千万随时咧系冇阿丁特抌咗落去只 game 咁多钱，佢抌钱抌得好夸张，当然你可以试呢啲抌落去嘅钱，其实本来系佢做直播啊嗰啲嘢嘅成本嚟嘅，咁啊虽然啦，你做 YouTube 唔使做到咁抌咁大嚿钱嘅，咁佢只系老细嗰啲中意抌钱啫。啊、老细有钱就大人袋唔代表中意俾你压噶嘛，所以我咧另一个催化剂咧就系上次佢嗰个俾人收卡嗰下事件，喂我正正常常同你玩，你收捻咗啲嘢还唔翻都算系无啦啦收捻咗嗰啲嘢，还就要还唔捻足喎，喂呢下戏又点样冚捻落咧？所以佢而家告佢系真系天经地义嘅事嚟，老老实实我都几难想象佢会输噶啦，争在系会唔会话中间烂铲同佢和解，我觉得烂铲聪明。嘅就暂同佢解，佢拗翻个冇咁痛嘅数，去咩啫？虽然啦，佢之前俾人罚都系罚200万啫，呢次民事诉讼嗱，啱啱之前嗰个系公平交易法，系罚咗佢200万咁大把，咁跟住呢次赔足都系赔2000万啫。我估佢应该会系几百咯，应该唔过千万咁，跟住和解到成功嘅，应该就系、是、比我就赚贵啦。呢啲嘢即系冇毫无胜算可言啦。你因为你刑事嗰边过捻咗，入捻咗啦嘛，你民事你想唔入都几困难嘅，你最多系睇个数系几多啫嘛。 好啦，咁 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吓，即系睇 下短短地，因为所有新闻去晒 TGS 嗰边，所以今个礼拜短短地，好咁啊有咩嘢留翻 TGS 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